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13年3月全体会议上提出新的并决路线后，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文化广播电台、韩国广播公司电台等媒体分别以北方在党全会上通过经济与核武力建设并决路线，重申要拥有核武器的意志等为题做了详细的报道。一些专家说，北方在增强核武力，致使我们每年投入巨额资金来具备的常规武器都变成了无用之物，再投入天文数字的军费也不能应对北方的军事力量。各家媒体指出，金正恩委员长精力充沛地指导核武力建设工作，来实现了建设核强国的目标。对于我国成为一个拥有氢弹的核强国，南朝鲜人民纷纷指出，这是金正恩元帅的无比胆力和卓越领导所带来的宝贵果实，是并决路线的胜利，是对民族的最大祝福，是个将改变人类政治史的世界性事件。